嗰四個DQ 複核中，其實 複核中嘅議員嗰啲問題，其實阿林鄭係從中作梗噶嘛，佢係中間係有一個。 如果真正喺我喺政府熟悉嚟講，佢直情係揸 fit 啦， 係啊， 唔係從中作梗，佢係揸 fit 嘅，因為 佢揸 fit， 即係因為我喺政府好簡單嘅啫嘛，那個架構就係、是、即係我嗰日聽啊，我都係聽阿金英哥哥講嘅啫，即係佢形容，因為佢形容得好好好，因為 金英你要讚讚佢， 係我冇詳細聽啊，咁但係講個面冇嘅，呢個係事實嘅喎。呢張面冇咧就係林鄭出嘅， 係 咁林鄭出，因為佢要出嚟解話，你知道係佢出啊嘛，佢想出嚟解話啊嘛，啊話咩先生嗰啲就佢出嚟講嘅，嗱意思就話。通常咧就唔會攞到 legal advice 先至出噶嘛，佢可唔係係攞 ，sorry 係攞到 legal advice 出，但係 legal advice 唔可以佢做主宰話叫你去做嗰樣嘢嘛，因為而家即係就算你行政立法，所以行政權就喺阿林鄭度噶嘛， 嗯， 明唔明啊？而家好明顯噶嘛，你三個人嘅分工，阿財爺根本就是、即係我唔好話無辜啦，即係事實上佢當時佢係啱啱衝頭炮，咁佢就要出嚟啊，可能係。陳家強都唔頂噶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佢係直情係主宰呢單嘢嘅， 係 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至於當然係啦，二阿 CY 嘅性格就係屌關我關我七事咩？ 唔係如果你上個禮拜， 但係真正嚟講咧，我 sorry， 我仲講多一點就係、是，我哋以前做政府人員咧，嗰張面冇一定私 敗曬俾所有人嘅， 私俾阿梁振英噶嘛？你唔好呃我啦，大佬，你 有咩鑊嘅，大佬？唔係公務員其實最怕咩鑊嘅？ 咩镬同埋唔系啊？同个 please， 所以我哋 唔系咩镬啊？系因为佢系你上司嚟， 所以我哋开始讲笑 佢噶嘛。 我哋 CC 咧，全部 CC 七八十人嘅， 即系个 CC list 系仲长过 CC 好长，系 啊，件 list 噶嘛， 唔出奇噶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哋嗰时好惊，后来惊咩飞噶嘛？ 系 咁，但系一个人都要 CC 噶嘛，就个大老细一定要 CC， 一定要 CC。 等于我哋以前咧，所有面冇咧，都 CC commissioner of CSD 嘅。记住，处长一定收到，你唔好理佢睇唔睇，但系一定系佢收噶嘛。咁佢搵相关部门去睇你嗰张面冇，所以你阿梁振英话唔关嘅事，我就唔通嘅。喺我个人就唔通，或者我哋系脱节咗吓，但系我话佢话唔关事，一定唔通。我听日今年嗰年佢一定唔通嘅。好啦，咁你知道嘅时间，喂，仲有、啊，略为有法律常识都知道无罪推断啊嘛。你同我，因为你记住佢，即系我执翻阿边口水面，因为呢四个人系经过宣誓，系立法会议员嚟噶。记住，你唔好理个你而家释法先话佢，因为未判啊嘛。咁、原则上呢四个就议员嚟噶。咁你如果你有常识嘅，可能佢真系问过阿袁国强啦，系咪袁国强？ 系袁国强， 即系问过袁国强啊，去啦咁，唔系冇理由噶。所以我相信。以阿薯片當日都好醒目噶，嗱，點樣會照讀？嗱、我又講翻少少，即係啲官場嘢。呢啲係我哋以前即係撈公務員咧， 係 必學嘅。 係 你發覺嗰樣唔對路咧，唔緊要，唔好驚，唔好急，攞啲原件出嚟，照住原件講一次，千唔好改喎，唔好改，你自己唔好改，改咗人改。咁就有咩事咧？讓我照讀嘅啫，大佬。 咁而阿庄真即系阿薯片叔咁样样，佢嗰日个做法就系用一个最 安全 最安 全，佢认为可能会有，其实我相信啊，即系我唔系佢啊，我唔系套条虫，但我相信以佢咁老江湖咧，及到系有问题噶，系波，但系佢一定倾过噶呢班人，呢三个人冇理由冇倾过。 所以啲咪唔知苹果日报定系边个，全部咪 zoom 埋去影， 系啦， 影佢个稿，佢稿 系 改过嚟啊嘛，即系字眼改过嚟，令到佢觉得。即系我都系跟住政府嗰 个嚟做呢件事咧，就其实我哋 conclude 啦，就系林郑咧，其实佢唔似一个咧， 系 唔选嘅人，或者唔似一个系等住退休嘅人，其实佢战斗格嘅。咁佢战斗格嘅目的就系其实佢亦都系要喺佢亦都要 play 一个强硬嘅形象啊嘛。即系嗱，点解梁振英佢强硬而唔拣佢，就系因为佢个底太花啦。喂，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，系咪？即系其实嚟紧好多嘢咧，佢要孭镬嘅。其实系你唔净止话嗱，首先呢件事咧，即系今日呢件事咧，有啲人登啦，有啲人就准啦，系咪？咁我哋首先就要推举阿 Q 爷先啦。 Q 爷 就其实佢10月嘅时候就写一篇文噶啦，其实系。 咁主要就係講個標題就係話呢個梁振英同埋呢個中聯辦就垂死掙扎。咁點樣垂死掙扎啊？就因為當其時呢就係有梁游宣誓事件，就係呢個港獨事件啊嘛，係咪港獨嘅宣誓事件啊嘛。咁你 個個諗住佢抄成報㗎嘛。 係啦，或者佢 個個諗住啊，唔係。 咁但其實佢自己中間就講啦，其實你去到其實講真啦，你梁振英你玩 DQ,你攞宣誓嚟咁樣玩，其實係因為你自己覺得你自己選情嚴峻㗎嘛。咁所以係一直要製造一個危機。而個危機嘅對象你係訴諸中央，你等佢覺得有危機，所以呢你係一個唔可以隨意地放棄嘅一個旗幟。 咪講咁耐，其實呢個係保鑊法嘅選舉方 式，即係口令嘅保鑊法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喂，其實佢當中其實嗱，你自從舊年你話呢個港澳辦啊，有中聯辦，唔係有呢、這個叫做咩啊？叫做中紀委嘅人嚟調查，其實你成個系統咧，所即係或者俗稱嘅所謂個和港四人幫咧，喂，其實都搖搖欲墜啊！ 要上 好大鑊嗱，琴日就 confirm 咗宋林係要係要告啊嘛，係要告啊嘛，本身話傷即係本身就話你呢個傷規嘅啫嘛，你喺大陸啊嘛，咁但係你而家話要告啊嘛，咁而八五二亦都做咗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報導啦，其實佢同呢個梁振英點樣千絲萬縷嘅關係啦，比較為人所熟悉嘅就係、是、咧，咁啊梁振英亦都委任咗好多公職，譬如就係話呢個廉政公署嘅道德委員會啊嘛，係咪？嗱，除咗呢單嘢之外，佢即係宋林同埋佢嘅關係之外，就係話你記唔記得啊？早兩個禮拜，梁仲恩啊，梁振英嘅女啊。即是那段时机场禁区事件那段嘢呢个女主角啊。喂，原来佢系中学嘅时候已经系可以入去呢个摩根大通做 intern 喎。喂，但问题就系嗰个计划呢，嗰、那个 intern 计划呢本身淨係俾大學生嘅啫，你點解可以去做 intern 呢？哦，原來呢嗰陣時呢，即係其實喺亞太區，即係摩根大通打識嗰個呢，嗰、那個叫芳芳，而芳芳呢係因為呢個美國嘅即係呢個 FBI 佢要查呢一個呢叫做係即係呢個摩根大通嗰、那個咩 Sun and Daughter Program 呢，點樣去利用佢自己，即係用佢啲即係 intern 位嚟換生意。呢種咁樣嘅私商授受嘅關係咧， 請一啲即係權貴嘅子弟， 立到錢嘅 去做 intern， 咁去攞到生意嘅網絡咯。 而事實上咧，嗰陣時芳芳係牽涉其中嘅，廉署亦都係調查過嘅，但係離奇地唔知點解放咗手。咁突然間你俾人抄翻梁仲恩單嘢出嚟，喂，呢啲嘢唔係即係非一日之寒喎，大佬。即係你如果唔係即係上面嗰、那個啊中紀委話要搞你，中紀委即係邊個啊？即係黃岐山啦，係咪？黃岐山係習近平條僆嚟㗎嘛？喂，你都嗰頭近啦，係咪？所以其實講真，即係阿 Q 爺呢，佢中之餘呢，其實佢自己仲有啲根據喺度嘅。我記得佢講芳芳呢單 case 呢，我係記得係舊年同佢飲茶，佢同我哋講㗎，大佬。咁所以就你其他老蕭就俾人炒起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但係佢就話，唉，佢又唔係燈嚟㗎啦，而家就變咗邊個係燈呢？而家肥佬禮係燈，但肥佬禮冇可能係燈嚟㗎喎，大佬，因為其實 佢估中 Donald Trump 當選㗎。 唔係，點解我話佢冇可能燈呢？唔係，當然佢燈咗啦。但係佢唔應該係登，點解呢？因為蘋果有獨家報導，晏晝嘅時候仲獨家報導佢上個禮拜同王光亞見面啊嘛，梁振英，然之後你話勸退啊嘛。如果你咁嘅消息嘅時候，你點解喺最近一期嘅一仔你自己係講咗係 嗱？其實咧，我有睇過篇嘢嘅，係你話佢登啦冇問題，但係其實我見到佢咧，佢語中啊，佢裏邊所講嘅嘢咧，其實同梁振英連任係冇關係嘅，即係如果真正你睇真啲，睇得佢啡邊個，佢啡人喺度，咩啡梁油啊，啡好多人㗎佢。但係當然係啦，佢最後即係其實我都承認我都係錯㗎，因為我一路都我係唔認為梁振英唔會連任㗎嘛，因為我係估啊，但係我真係用一個好常理去睇，係嘛？